2013年一月至到12月，差唔多整整一年嘅时间，我喺立法会办公室每星期录影一集《历史在笑》，主题系五四运动与中国，每集一小时喺 My Radio 播出。五四运动与中国总计播出45集，内容包括五四事件、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大学制肘、人物与思潮。103年前的五四运动固然是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亦都是移风易俗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当时是一个思想解放兼容并包的时代。港共政权教育当局揣摩北京意志，最近以推动新时代国民教育为名，搞思想改造的洗脑勾当，配合中共极权统治，驯化奴化香港的中小学生。 为了抗衡港共政权的思想改造教育，五四运动与中国45集节目重新制作，配上中文字幕，9月1日起逢星期一四晚上7点在 My Radio YouTube 频道播出。敬请各位新知旧语收听收看和付费支持，多谢大家。 陈独秀被共产党，即是中共开除出党之后呢，就即是组织这个无产者社，就出无产者杂志，是吧？跟住就结合这个中国托派的组织，是吧？咁就成立一个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啊。咁呢个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呢，就是同当时嘅即是由苏共或者呢个共产国际所轮译啊嘅呢个中国共产党呢，是有所分別的啊。咁嗰個就係即係蘇共嘅喺中國嘅即係支部，等於咁佢去組織一個叫中國共產黨主義同盟咧。呢、這個就係一個托派嘅組織啊，一個即係托洛斯基主義嘅組織，中國托洛斯基主義嘅組織，係嘛？咁陳獨秀就被推舉為呢、這個即係、就是、中國共產黨主義同盟嘅呢個總書記，成為中國托派嘅領袖啊。在1932年中日淞沪戰爭之中，陳獨秀咧就以托派即係、就是、中央嘅名義支持抗戰，就譴責蔣介石賣國獨裁，係嘛？並向中共咧係提議聯合反日。1932年10月，陳獨秀被國民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獄之後，嗱、那、嗰個1937年出獄嗰一日咧，唔係嗰一年咧，就正好係。即是中國正式進入呢個抗戰的時候，係嘛？咁大家都知道，1937年7月7日發生呢個盧溝橋事變，跟住蔣介石宣布全面抗日，係嘛？咁啊展開所謂8年抗戰啊！嗱，佢1932年淞滬戰爭啊，佢對國民黨喺呢個蔣介石領導底下嗰種所謂不抵抗，其實當時國民黨蔣介石提出嘅就係安內攘外，要剿匪。要消滅共產黨，然後才可以安，即是安內，安定內部，然後才對抗這個日本人，因為未有足夠的能力，即是你自己都內亂了，共產黨在作亂了，你不安內，你怎樣攘外呢？但是陳獨秀對這些所謂安內攘外政策呢 是不可以接受的，包括當時都有很多即是國民黨的將領，包括在東北的這個 張學良、楊虎城這些將領呢，都是反對這個安內攘外政策。當然這個有共產黨即是在做分化統治的因素，後來發生這個西安事變，是吧？當時陳獨秀在1932年這個入即是中日淞滬戰爭之後，就即是堅決即是要求這個抗日的，也都要求國共合作去抗日的。1932年他被逮捕，是被國民黨逮捕。1937年就8月出獄啊，咁8月出獄，7月就發生盧溝橋事變，嗰、那個全面抗日嘅開始。陳獨秀就發表聲明咧，係擁護國民黨領導抗日，擁護呢個國共合作，係嘛？即係同埋當時就係反對國共合作嘅所謂托派，中國嘅托派咧，當時陳獨秀同佢哋嘅關係就係完全決裂啦，因為陳獨秀當時嘅諗法就係、是、喺當時嘅環境底下。只能夠支持國民黨，係嘛？係 槍口一致對外，然後全面抗日，所以他是離開這個托派，是吧？就是在這個時期的陳獨秀，就是他是出現一個相當大的轉變的。我們從1927年陳獨秀被開除出黨之後，他參加這個托派，成為托派的領袖，到後來因為抗日又跟托派這個所謂決裂，即是陳獨秀在中共黨內1927年之後被開除出黨之後，在中共即是被他戴了九頂帽，這九頂帽呢，即是包括第一頂帽叫機會主義的二次革命論，第二頂帽叫右傾機會主義，第三頂帽叫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第四頂帽叫做托陳取消派，托派陳獨秀取消派，第五頂帽是反共產國際，第六頂帽叫反黨，第七頂帽是反革命，第八頂帽叫漢奸，第九頂帽是叛徒。你在中共頑固中共黨內歷年那個所謂政治鬥爭，你是從來未見過有一個中共的領導人被他敵對的黨派或者他對手掌權的，在中共黨內即是扣這麼多頂帽，是吧？劉少奇都是叫公賊叛徒，是吧？即是你共產黨難漢奸，我覺得很好笑咯。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是蘇共輪譯的，即是共產國際中國的支部，那你不又是托庇於洋鬼子，你不又是聽這個洋鬼子 的命令做事，那你不是漢奸，是吧？在1933年4月20日南京審判這個陳獨秀的法庭上面，即當然這個是國民黨逮捕他，1932年拘捕他，1933年呢在法庭上面南京個法官問他，你主張要奪取政權嗎？陳獨秀就答，當然啦，政黨不想奪取政權還叫什麼政黨。當時為這個陳獨秀辯護的律師很出名的，叫張時超，咁就就為咗希望減輕呢個陳獨秀嘅刑責啊，咁啊講咗啲即係稍微比較緩和啲啊温和啲嘅説話，即係為呢個陳獨秀解套。陳獨秀被逮捕，當然就係話佢要顛覆政權啦，係咪？當時國民黨係嘛？呢個係啊，即係。他拘捕你就講，梗係扣嘅罪名就係你係共產黨當時入嘛，咁你又搞革命，咁你仲唔係即係叛國係嘛？梗係扣呢啲罪名啦。所以個法官問佢：你係咪主張要奪取政權？咁佢答覆係好直接嘅。佢話：如果唔奪取政權，咁做咩要做搞政黨咧？係咪？即係話政黨不想奪取政權，仲叫咩政黨咧？係咪？但係。張士超為他辯護解套，就說陳獨秀一向都主張議會政治，是民主的急先鋒，又認真地實行三民主義，當時的托派的活動呢跟國民黨的反共的目標是一致的，雖然當時的托派叫中國共產黨主義同盟，但這個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呢是反對中共的嘛，是吧？這個跟國民黨的反共的目標呢反中共的目標是一致的，講這些說話，就是希望是為陳獨秀去解套，這個就是當時張士超，但陳獨秀是絕不領情，不但只不領情，還要反駁他的辯護律師說的話。他說張律師的辯護完全是個人意見，本人之政治主張應以本人文件為根據，係嘛？張士超話佢誤信共產主義，佢就將佢糾正為堅信共產主義。 所以你看到这个人是吧，去到法庭了，有个辩护律师叫张时超帮他解套是吧，他是争取未开除这个律师而已，是如果在香港这些法庭他就炒了律师去了是吧，但是当时在国民党的法庭里面这些律师都是有少少啫，啊，其實係求情律師嘅啫，即係等於而家今時今日嗰啲大律律師啫嘛，有乜分別啦？係咪？即係冇乜進步嘅個時代，係進步係假嘅。你睇大陸啊，喺個極權主義統治底下，基本上冇進步。咁啊，當年南京嘅國民黨咪又一樣，係咪？喺嗰個所謂抗戰時期啊，個南京嘅國民黨咪又一樣，係咪？即係審判呢個陳獨秀嘅時候，係嘛？不過咧，即係講到呢度咧，即係陳獨秀坐監嘅時候咧，即係有一個人咧，就經常都即係啊，仍然係對陳獨秀係非常之照顧嘅。呢個就係胡適。嗱，呢個故友啊，係咪？當年大家一齊搞文學革命喺五四運動之前，係咪？即係陳獨秀當然，即係胡適同陳獨秀嘅政見，梗係唔一樣啦。而且經常會有爭論添啦，係咪？胡適係一個即係以美為師，以英美為師，係嘛？自由主義係嘛？無可救藥㗎啦，呢個係係嘛？又將呢個杜威嘅實證主義引進嚟中國係嘛？咁但係陳獨秀就服英呢個即係馬列主義，係嘛？當然佢政見梗係唔一樣啦。咁但係胡適亦都經常喺北京去到南京嘅監獄。送啲食得嘅嘢啊，用得嘅，同埋送啲書籍咧，係俾呢個陳獨秀，係嘛？陳獨秀為咗要睇通呢本《資本論》咧，亦都請求胡適將呢個《資本論》咧係譯成中文。咁胡適又照做，係嘛？到抗戰啱啱開始冇幾耐。胡適就接受當時嘅國民政府委任做駐美國嘅大使啊，臨行嘅時候，即係呼籲咧係釋放呢個陳獨秀。蔣介石當時俾咗一個人情俾胡適，就提早釋放呢個陳獨秀，係嘛？而喺呢個陳獨秀出獄之後咧。蔣介石亦都委託呢個陳立夫、陳果夫兩兄弟去宴請呢個陳獨秀，甚至乎聘請呢個陳獨秀做勞工部長。 堅持話我要見 佢港獨㗎啦，係 啊， 啲人 係啊，炳先得，你唔係話你鄧炳強交咪咁解咯，話你鄧炳強無私咪咁樣解咯，慶祝雙十時嗰啲記念辛亥革命。 好，咁啊，翻嚟最後一節啦。咁啊，蔣介石咧放咗呢個陳獨秀，仲派呢個當時即係國民黨嘅黨內啊，即係啲重量級人物，陳果夫、陳立夫啊，所謂師師師師系啊，師師陳啊嘛，係咪雙陳兩兄弟？嗰陣時有一種講法叫蔣家天下陳家黨，咁又陳立夫、陳果夫兩兄弟，即係喺當時嘅國民黨嘅當權派裏邊啊。個地位幾重要，揾佢兩兄弟去同 呢個陳獨秀食飯，放咗佢出嚟請佢食飯，跟住話要委任呢個陳獨秀做呢個勞工部部長。陳獨秀嘅答覆好有趣嘅，佢話咧佢蔣介石叫我做部長咧係假嘅，佢揾我嚟即係做一個即係所謂花瓶點綴下啊，即係話你國民黨都有啲啲亮度，呢、這個即係前共產黨人啊。共產黨的創辦人被你國民黨拉去坐監，現在放了出來，我給你做勞工部長，因為你主張社會主義嘛，那就給個勞工部長你做一下咯，順理成章。那這個其實是用來點綴一下門面，甚至乎是一個政治花瓶來的。他說、他殺了我們這麼多同志，即是說蔣介石，包括我兩個兒子，是吧？即是我也都被他關了這麼多年，是吧？那他做這個勞工部長，是吧？岂不是異想天開？咁點可以去做呢樣嘢咧？係咪？咁即使係咁，係咪？佢話：但係今時今日，國共合作抗日嗱，當時嘅共已經唔係即係陳獨秀喺入邊嘅共啦，係咪？即係陳獨秀已經被開除出黨，但係當時係國共合作啊嘛，第二次合作抗日啊，係咪？咁呢個係西安事變之後嘅事啦，係咪？咁你國共聯合抗日，咁我一樣可以同蔣先生合作。嗱，呢個就係基於即係嗰個大局咯，係咪？嗱，你從呢一件小事，你係睇到陳獨秀呢個人係有所為有所不為，係咪？另外喺共產黨咁啊，點樣對佢咧？因為國民黨啊咁樣對佢咧，係咪？嗱，1937年嘅年尾，陳獨秀就即係逃難到武漢，係嘛？當時總必武啊，就代表中共中央。就要求陳獨秀咧寫一個書面嘅所謂檢討，咁啊俾佢翻個黨度，啊，即係話你要回黨工作可以，係嘛？但係你寫個書面嘅檢討，即係其實寫個悔過書啦，即係呢個檢討嘅意思就檢討一下過去，即係你錯誤嘅地方，咁係咪要頭先我講嗰九頂帽？每樣逐樣檢討咧，有冇反黨反革命啊？呢個漢奸叛徒係嘛？即係右傾機會路線係咪？呢啲咪逐一樣又話反共產國際係咪逐條罪名要檢討先？嗱，當時陳獨秀係嚴詞拒絕，佢話回黨工作係我願望嚟嘅，但係書面檢討外難從命係嘛？回黨工作。即是我所願，但我不會被別人牽著鼻子走，是吧？因為如果這樣，因為如果被人牽著鼻子走，以後都會搞到不歡而散的，是吧？那於是，即是敬酒不飲，飲罰酒嘛，這些叫做，是吧？於是陳獨秀因為拒絕要寫這個檢討，書面檢討，然後回去共產黨那裡，那於是共產黨開始就對他進行人格的謀殺、抹黑、栽赃诬陷，說他每個月領取日本人偵探機關300大洋，這樣都可以，說他拿日本仔的錢，當時是抗戰時期，是吧？就是去誣衊這個陳獨秀。當時很多社會元達包括國民黨人都簽名去聲援，係嘛？陳獨秀亦都要求所謂對簿公堂，係嘛？當時有個人叫周恩來，咁就同陳獨秀講：，唉、哎，你克制啲啦，唔好講咁多嘢啦，唔好辯論啦，唔好辯護啦，算啦，係咪？咁即係話周恩來都承認，即係中共有抹黑佢嘅，係咪？咁但係叫佢唔好嘈啦。因為當時有很多人反應很激烈，覺得即共產黨這樣對陳獨秀就非常之過分，但是當時的情況就是、抗戰開始沒多久，共產黨都未站得住陣腳，當時在陝北剛剛企穩，陳獨秀就不忍，就覺得無謂搞大他，所以就沒有去追究。其實毛澤東曾經在他公開的文章裏面是高度評價這個陳獨秀， 即係毛澤東曾經喺佢文章裏邊，佢話陳獨秀曾經係我老師，又講過，又講過陳獨秀曾經係五四運動嘅總司令，係嘛？等等，係嘛？當然後來即係陳獨秀嘅後人曾經要求中共即係討論恢復呢個陳獨秀黨籍嘅問題，但一直以來咧都係完全即係冇下文嘅嚇。咁我下一集要講嘅咧就係《陳獨秀最後的見解》呢本書仔，咁我下一集咧就會講，即係到佢晚年嘅時候，佢對成個中國局勢、對政治嘅睇法，我覺得呢本書係好值得大家去讀嘅。大家可以上網去揾，係好薄嘅啫，幾個章節唔係太多，但係入邊嘅文字真係發人心省。作為一個中共嘅創辦人，係嘛？他一生人咁坎坷，係嘛？即係坐國民黨嗰幾年監，係嘛？喺呢五坐嗰五年監入邊，佢喺監獄裏邊徹底反省。我哋講佢嘅前半生，喂都好顯赫嘅。大佬佢係讀舊書出身嘅人，但係有新思想，徹底同舊文化、舊秩序、舊制度、舊權威割裂，引進呢個新嘅思想，到最後走上呢個馬列主義呢啲一條道路，然後創立呢個中國共產黨，俾國民黨捉佢坐幾年監，共產黨係咁即係鬥爭咗佢咁多年，係咪？但係佢喺監獄裏邊嗰五年，1932年之後，即係讀好多書，冷靜去思考，徹底推翻佢以前嗰個政治主張同埋佢嘅見解。咪呢個係好難得嘅，係咪？即係晚年嘅陳獨秀，佢翻翻去新青年早期嗰所謂民主與科學嘅時代，係嘛？係回歸翻一個獨立知識分子嘅身份。佢當時咁樣講，佢話人類要前進，必須首先打倒比中世紀宗教法庭還要黑暗的德國納粹主義和蘇聯的隔別污，即是秘密警察政治，係嘛？佢亦都唔同意將蘇聯一切嘅罪惡都歸咎於史太林。佢話因為獨裁制度產生咗史太林，獨裁制度就好似一把利刃，今日用嚟殺別人，聽日就用嚟殺自己，係咪啊？陳獨秀在一個所謂一篇文章《我的根本意見》裏面有一句這樣的說話，他說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根本沒有這樣的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他徹底否定了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是他晚年即是那個反思，對共產主義思想的體系、共產主義的組織體系進行全面的反思和批判，甚至他認為共產黨乃是法西斯之母。即是我特別要提到即是這一段，和在下一集我要講他最後的見解，就是說在今時今日我們的香港，今時今日的中國，我們大家在即思考中國的出路，或者香港的出路，或者我們尋求一種即長治久安制度的時候，在現在一個資訊發達的社會，資訊科技這麼發達的社會，我們看回陳獨秀這個共產黨的創辦人，他晚年的那個心路歷程，以及他晚年去否定他之前的政治主張、政治見解的這種勇氣，以及他提出的那個觀點，其實今時今日對我們來說是依然有時代的意義，是對我們是有所啟發的。